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买定楼去英国，宏源海外物业中心为你呈现英国曼彻斯特保顿市中心投资自住计划，首期只需港币196,000起，年租金回报5%起。6月19、20、26和27日举行4场讲座，展销会期内成功购置单位，仲可以享受免费申请 BNO 5+1签证添。仲等？快啲打6221-4438搵宋生报名啦！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一周時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個鏡頭好似改咗啲喎，你習唔習慣啊？ 我啱除了副老花鏡，所以就看得懵懵地。 哎，咁好啊，即係唔係好知道自己的樣子是點最好啦，係嘛？啊嗱，就有一樣嘢我都即係好拗頭嘅。 係。 點解逢真禮拜五咁多新聞嘅咧？ 係。嚇！即係怕你冇揾唔到題材。 係啊，就簡單嚟講叫應接不暇。嚇！咁無論係香港啦，或者係國際新聞啦，嚇、嗯！咁特別係國際新聞，其實一路都係呢、這個。節目的主題嚟嘅，不過問題咧就係近排個香港新聞咧就即係大家關心嗰個興趣就比較唔好講係興趣咧，基本冇唔可以話興趣，因為大家即係覺得喂好多嘢，就算你冇興趣，而家係喂好埋身嘅喎，即係係嘛？如果你唔知嚇，可能好蝕底啊嘛。咁但係咧，如果我話今晚咧我要講嘅嘢咧，就反而係其中另外一樣嘢嚟嘅，但係就冇可能講啦。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點解觀眾冇興趣啊嘛。咁咧就係美國政府會聽日公布嗰、那個UFO 不明飛行物體的全面解密、 嗯、 即係將佢手頭上有的所有嘅關於 UFO 的一啲嘅物件咧，就聽日即係理論上應該公布噶啦。聽日即係我諗可能講緊即係7-8 之後的時間啦。咁但係你講呢個題材冇人理啊嘛，係咪啊？咁一定要講後邊嗰個啊嘛，即係後邊琴晚大概我。開始去構思寫專欄的時候咧，就已經爆一段新聞出嚟噶啦。咁、嗯、咧就係、是、傳咧，當然傳啦，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就會係離職。咁、 嗯、 跟住咧就邊個替佢咧？就係、是、現任嘅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咁李家超嗰個位咧，就跟住會係由鄧炳強補上。 嗯、 鄧炳強補嗰個位由另外一個即係警隊入邊嘅成員補上啦嚇。嗯咁當然仲傳另外一啲嘢嘅，就譬如話聂德权啊，可能啊曾國偉都有份嘅，即係做政務司司長咁樣。咁我嗰陣時已經即係咧呢單一定要寫喎，儘管得佢興趣唔大，我好就好就想講我個興趣不大嚇。咁、嗯、但係要寫啦。咁寫完之後，咦？今日都即係正式公布啦。咁、嗯、證明就係有陣時即係你留意下傳媒啲嘢咧，其實你如果分得清楚邊啲係堅邊啲係流咧，咁啊第日嘅時候咧，你又多嘢講好多嘅。咁呢單新聞，我相信其實今日都即係好多觀眾咧，如果有睇呢個節目嘅話，就會期望咧我哋去講一講啦。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大家而家對呢件事咧有幾個唔同嘅講法啦。其一就一個主流講法就係、是、香港係 police state 啊，即係甚至而家日本嘅報章都用呢樣嘢去形容呢個睇法。咁我唔可以講話我唔同呢樣嘢，但係即係我覺得可以再加多少少，即係一啲最對呢個講法啲補充啦。咁、 嗯、 第二件事嘅仲即係最我諗亦都好多人想知道一樣嘢就係點解呢件事會發生咧？但係我想。即係佢強調呢件事嘅發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大家要諗嘅嘢，就係、是、個 timing 個時間。如果你睇翻琴日 傳咗出嚟，以至到今日講呢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遺漏咧，係到而家都冇 solve 到，就係阿骨精棒嗰個前度係點樣？嗱，我哋再複述啦，骨精棒大概喺五月，即係呢個咩啊？蔡展鵬啊，而家幾乎記得佢名，阿蔡 Sir 啊。 國安處處長， 國安處處長，警務處國安處處長，蔡展鵬就傳，即係南華早報嘅報導，就佢喺五月中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光顧一間冒牌按摩店而查房嘅時候咧，就跟住咧就 休假啦， 休假啦咁樣嚇。咁如果你睇琴晚嗰新聞，而要今日嘅新聞，你會有一個有一個好基本嘅疑問。呢個係一個大執位嚟㗎嘛？點解你唔順勢即係將呢個國安處嘅處長呢、這個這個人選即係正式一次過交曬交曬佢咧？咁如果你從呢個去推敲咧，即係你從呢個角度去諗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今次呢個做法即係要趯走阿張建宗，要擺阿李家超上去，呢個做法咧係好急嘅。急到點樣咧？急到但係阿張建宗自己都唔知道。張建宗今朝自己話我冇事啊嚇，而家唔知咩事啦。咁係琴晚突然間爆出嚟之後，冇所謂醖釀呢個過程啊。而即係今日出嚟去講嘅時候，其實係好多嘢冇交代到啦。而其中一樣即係今日大家都有 post， 大家都有講呢樣嘢，就係當阿林鄭月娥即係呢個七七被問到，咦？而你剩低落嚟嗰個任期，因為佢出年就屆滿啦，會唔會仲有大型嘅人事變動嘅話咧？咁話。有些事是我做主動，有些事我是被動的， 這句可圈可點，這句 是啊，那他其實都是一個相當之很不憤氣 的女性，因為很多事他實際上我都說不到事的。那他說的一件事是將來，不是說現在，就是那件事都沒發生，但他有沒有暗示到現在這壇事本身實際上不是完全的渣，不是他操盤呢？好了，咁我哋要問嗰個問題有兩，即係基本上我哋嘗試要解答嗰個問題有兩個。其一就係今次呢件事個 timing 喺《蘋果日報》收皮，即係一傳媒收皮，我應該話一傳媒收皮之後，大概係一日到。喺七一之前嘅應該係唔夠一個禮拜，係發生呢件事。 即係同你係前幾個禮拜已經一路講緊嘅嗰個時序。 係啦，那個時序一樣。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係有部署嘅話，即係如果你是一個好詳實，即係一個好全面嘅部署嘅話，今日應該公布埋嗰個國安處處長呢個人選出嚟。就一係阿骨精棒復職啦，一係佢就趯路啦，好似張建宗咁樣啦，一係就調佢其他職啦。即係應該有個交代嘅，因為呢件事其實好大嘅咩？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國安處處長呢個就負責佢 screen。遲啲落嚟嗰個選舉委員會嗰扎嚟噶嘛，雖然唔係佢 screen， 但係佢會放，佢會俾料，佢會收料噶嘛。因為好多人可能開佢啲料，淨係即係香港啲某啲人先熟噶嘛，即係嗰啲喺上面落嚟嗰啲未必咁熟噶嘛。嗱，所以我由基於呢樣嘢咧，我甚至喺我今日寫過我第一個疑問，我已經 erase 咗出嚟嘅。而有呢個疑問，其實我哋可以推斷到一樣嘢，就係呢件事本身其實係有個時序嘅。個時序係咩咧？你要做完一傳媒嗰單嘢先至公布呢單嘢，其他呢啲係細節，我哋慢慢先講。但係點解咁急咧？咁我所以好快揭盅啦。咁急嘅原因唔係話因為要捧阿李家超要做特首，因為如果要捧佢做特首，唔需要呢個時間，唔需要話講緊話，可能今年年尾得，即係當個選舉委員會搞掂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下個禮拜會發生一啲嘢，下個禮拜之前會發生一啲嘢。咁我唔賣關子啦，其實我諗緊係一啲咩嘢咧？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你有冇啲做區議會嘅朋友啊？ 有。 如果區議會個朋友咧，佢係喺舊年嗰、那個四日，即係呢個咩啊？民主泛民初選嗰個時候，借咗一啲地方做票，即係所謂個票站嘅時候，或者提供咗一啲電通訊器材俾佢用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喺即係下個禮拜會即係？遇到拘捕啊，甚至是國安法咧，我哋唔知啦。咁另外一個疑問亦都即係相關嘅啦，即係雖然唔係同呢個題目有關啦，但係就即係令到我好困擾咯。咁係七月中係書展嘅。咁書展嗰個管理當局佢就話一樣嘢，佢就話咧，任何個書籍即係喺呢個書展入邊咧，如果係呢個擺賣嘅話咧，如果遇到呢、這個 涉嫌呢個係觸犯國安法嘅，佢哋會嚴肅地處理。咁嚴肅地處理嘅就唔係佢哋會帶你走，係佢會報警。咁我疑問就係話，喂，可能我俾人無告喎。咁有個出版商，佢同好多人佢有仇口咁樣，咁個喺佢隔離嗰個就話：，呢個佢擺啲書出嚟係涉嫌違反國安法嘅咁樣，或者做其他嘢咁樣。咁你都唔理佢，報警先喎。咁警察嚟到就，咁你仲使埋書嘅？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拉咗先算噶嘛。咁如果你係參展商，你點處理呢個問題咧？即係。如果你話哦，你啲書籍仲要涉及呢啲時事題目嘅，咁你點考慮呢個問題？ 唔一定係涉事， 唔一定時事㗎、你可能諷刺咧， 或者一啲係歷史係你以古奉今。 係啊，如果佢覺得你係以古奉今啊，可能你冇呢個動機㗎嘛，但係而家唔係睇動機嘛，即係佢話你係咁，跟住就可以踏住先㗎啦嘛，踏住先，你唔知幾時審啊？咁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咁你話你即係點樣去？ 即係譬如探討呢個係依、这個希臘嘅依個城邦制，咁你都可以拉得嘅喎。 獨立電影啦， 唔係你而家即係我哋喺學術上面啦。咁你嘅即係以古羅馬嘅帝國嗰個政治制度，或希臘城邦嘅政治制度，你呢啲都拉得嘅喎。 嗱論民主嚇與依個即係獨裁之間嚇，點樣去選擇咁樣係咪啊？暴政點咁全部啲 keywords 嚟嘅，即係一中咧就冇噶啦，咁啊唔知點處理啊，咁所以就即係我諗嗰個書展當局其實佢哋都好，即係我用一個好嚴厲講話，好卸薄啦，即係你自己可能點解你唔 screen 我先啫？即係點解你唔事先去話俾人？嗱，呢啲書我出得嘅喺嗰度，呢啲書唔出得嘅咁啊！咁你唔想做呢樣嘢啊嘛？你唔想話俾人，即係我事先審查啊嘛？你都唔想出一樣嘢，就係當你審查咗之後都中招啊！咁就好難講啦。咁所以 咁或者佢人手佢都唔可能， 亦都唔可能喺嗰、那個係咪啊？ 你成萬本書，你點去逐本去睇咧？ 係啊，係咪啊？所以就。即係冇啦，咁今時今日就只即係喺一個咁嘅局面，咁你接受到就接受到，你接受唔到咪要諗其他方法咯。咁我哋講翻呢個正題啦。咁嗱，我再重新係兩件，即係兩個疑問，我哋要回答。第一樣嘢就係個時間方面咧，時序方面啦。第二樣嘢就係呢、這個張建宗嘅去留點解會咁樣啦？定係還是呢、這個呢件事嘅原因係因為要炒張建宗啊？定係還是要扶另外一個人上去？要扶邊個？要扶啊李家超上，定係還是要扶啊鄧炳強？定係還是要再扶而家呢個警察呢個一哥上去咧？咁呢個係我哋今晚希望回答到嗰個問題。好啦，咁我哋如果要答第一個問題嘅話咧，反而我哋要睇翻即係呢個一傳媒嗰單嘢。嗱，一傳媒嗰單嘢咧，如果你細心少少去睇咧，其實有幾個過程。第一個過程當然大家知道啦，就喺上兩個禮拜佢已經開始嗌救命啦，就話喂冇水喎，咁冇水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根本好多錢係俾銀行嗰邊扣住啦，咁大大話有成幾億啦，咁而家今日講咧就扣住嗰兩個銀行，點咗名銀行咧就應該一個係匯豐，一個 Citibank。咁 Citibank 就比較奇怪少少，因為大家對 Citibank 有一定嘅期望啦，因為你係美資銀行嚟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如果香港嘅要做銀行嘅業務，咁你一定要即係遵守呢個香港嘅法例啦。但問題就係你亦都受美國嘅法例所影響，即係所限制嘅嘛。因為你翻去你就要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呢、這個金融當局要交代嘅嘛。咁究竟佢聽邊個講咧？咁好明顯呢件事上邊咧，佢係聽咗呢個香港呢邊折笛啦。咁美國嗰邊會唔會照佢費咧？咁而家唔知 道。咁照費啦，譬如英國匯豐已經俾英國國會咧係照過費噶。咁去大班喺即係喺國會裏面咧，你見佢係好一副好無賴嘅樣嘅。 係 咁佢落去唔好嘅喎。英國國會落去唔好。 但係個問題是匯豐實際上唔係英資，係中資嚟嘅。實際上佢已經中資，但係 Citibank 唔係啊嘛 ，Citibank 係美資嚟嘅嘛，係咪啊？咁大家仲喺好寄望你走去排曬長龍，走去開嗰個離岸户口嘛。咁如果你話喂佢唔係咁樣，佢個做法係跟大家嗰個期望有落差，咁呢件事其實就係值得探討嘅，值得追問。 因為最主要咧就係話咧，而家咧係仲未聽聞咧有個 court order 咧係話下令呢啲銀行唔准處理呢個一傳媒嘅户口嘅。 頭先個講話係咩咧？係佢哋自動做。 係。 智， 即係你而家係即係李家超講一句説話，俾封信佢，佢就做，咁即係完全係冇依據、冇依個法律程序去做。咁而家咁嘅情況咧，因為一傳媒一個上市， 一個上市公司嚟噶嘛， 你可以即係一間上市公司，你可以一個政府嘅一個指令，你就可以凍結户口，其實一個都幾即係幾可怕嘅事情。 甚至嗰個未必指令嚟嘅，甚至嗰個咧好模糊，就係話 通知， 通知，即係佢。即係如果我哋用通俗嘅説話，佢兇你啦，係嘛？咁你就即刻即係自動獻身咁。咁呢個其實美國嗰邊可能佢哋都有可能會睇睇呢件事啦。咁我唔係鼓吹嚇，我唔係鼓吹美國邊嘅。我陳述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哋有可能睇件事。事實上亦都係有議員開始問緊你話。好啦，咁我哋翻呢個一周刊，即係呢個一傳媒究竟發咩事？當佢即係缺水嘅時候，佢話喂可能頂唔順喎。不過佢冇講幾時。咁當其時初頭大家嘅期望就係、是。咦，係咪都過咗七一先啦？係咪過可能到七月啦？咁、事實佢俾個感覺就係佢都可能過埋即係七月嘅。但搞搞唔係喎，搞搞就跟住講就話，喂，可能即係七一之前都搞唔掂。跟住就講啦，係應該係今個禮拜五做決定，即係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呢一日。咁、如果呢一日做決定嘅話，即係話佢喺呢一日會停。但如果呢一日停嘅話，就應該係聽日，即係六月二十六號作為一個即係《蘋果日報》。或者甚至一傳媒嗰、那個即係斷氣嘅日子， 即係應該係講今日凌晨咧，就係、是、最後一版啊！即係星期六聽日咧，我先要買到即係所謂最終章。 最終章。但係如果係聽日嘅話，就係2021年嘅6月26日。 嗯， 《蘋果日報》啱啱做咗26年。 嗯， 所以最理想即係、就是、對佢嚟講，就算我去唔到七一，起碼我都去到呢個6月26日呢一日。但係唔係喎，去到講緊就係、是、跟住就係、是。禮拜三嗰晚係咪禮拜三？原來係咪禮拜三？應該琴日出咗呢個 拉上， 應該係禮拜三嗰晚啦。禮拜三嗰晚就要停，而家禮拜三嗰晚停咧，係應該係禮拜二嗰日啲員工先至、先知道呢樣嘢喎。咁、那個原因係點解咧？就因為除咗呢個管理層嗌救命之外咧，就嗰、是、日已經有一個蘋果嘅呢個社論嘅其中一個寫手。嗱呢度要澄清一下啦，李平呢個係一個筆名嚟啫嘛，李平可能唔係一個人嚟嘅。就其中一個人，即係一個姓楊嘅拉咗啦。咁呢個係一個咩嘅？係一個咩嘅信號嚟？呢、這個我因為收尾而家係釋放咗佢啦，即係保釋到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警告嘅信號嚟，就係、是、如果你繼續搞落去，就一日拉過。而家拉嗰啲係即係你嘅骨幹分子嚟嘅，就唔係拉一啲即係基層嘅員工。咁、那個問題就嚟啦，俾多兩日時間，你係咪咁？咁 critical 咧，即係舉個例，如果譬如去到今個禮拜五，都唔係去到七一啦，咁即係咪真係要件事要咁做法咧？同埋你記唔記得嗰晚係同一晚佢哋出咗嗰個講法，就係佢哋喺禮拜三嗰晚會停之後，係將軍澳嘅呢個科技園管理村就即刻講話佢哋收翻個地。咁如果你綜合呢啲睇，就係話。其實講緊係俾咗一個好強嘅 deadline， 係一傳媒係要喺嗰日要全線收皮，唔係一個話講有通融啦，即係話你收就得啦。總之就係、是即係你，因為你仲有好多善後嘅問題，你未處理噶嘛。舉個例，譬如呢個員工遣散嘅問題，點啲錢點？因為而家你都 lock 曬啲踩錢，咁點發嗰啲即係月尾嘅薪金咧？遣散費咧？而家究竟係咩先？而家都。實際上，仲有一樣嘢仲大鑊，就係蘋果慈善基金。呢啲嗱，你個慈善基金你最熟啦。 我冇熟噶， 唔係你唔係申請過，我唔係因為意思就話真係有壇嘢你喺度講過噶嘛，係咪？喂，嗰啲有啲係攞緊錢嗰啲點算咧？點解唔俾一啲時間一啲去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成件事冇影響嘅。咁、如果你用咁嘅睇法，就係話係落咗 order 咯。是給一個時間就是那天要收皮是不可以遲過那天時間如果你那晚第二天你還在、就是、那裡開緊插槍開機就斷電咯斷水咯、是吧好了在這件事之後過了一天時間就立刻有這個即甚至不是一天是第二天就出了這個消息那你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理由就其實兩件事有關呢、咁有關係嘅意思就係話，佢而家上咗之後唔係淨係即係呢個做咗呢個位咁簡單，而係跟住要做某一啲嘢嘛。而嗰啲嘢係要喺七一之前做嘛。咁所以我話 即係覺得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合理啲嘅解釋嚟咯。咁如果係下個禮拜早會點樣咧？咁我又唔想話講到即係危言聳聽啦，即係點點。咁但係就如果你話應該係咪下個禮拜就係區議員嗰度要集體宣，即係集體宣誓，即係唔係集體宣誓，係宣誓效忠區議會個，唔係效忠區議會，效忠呢個特區政府嗰個 deadline 嚟嘅。 七月開始，七月要宣誓。 七月開始要宣誓， 要簽字。 其實有啲宣誓咗噶啦，有啲啊。 應該未去集體，七月先至 七月先啊，係咪啊？咁問題就係、是係宣誓之前佢會 screen 咗你啊，嗱你就唔使宣誓啦，因為你乜乜乜乜啊嘛。咁特別係有啲譬如話所謂參與過嗰、那個、即係民主黨嘅個初選嗰、那個參與先，唔係佢就話宣言話提供一啲即係相關嘅協助嘅時候，咁佢哋宣誓咗之後會有啲咩嘅？即係狀況，你話是宣誓之前咧，咁我相信好快就 嗰度有110多個嘅， 110多個啊嘛嚇，咁呢個會係我相信好快會知道啦。咁、但係我估計嗰個事情可能都唔止而家講區議員嗰個問題嘅，即係甚至係可能講緊仲有 即係嗰班嚟，其實輕咧就係 DQ 佢，咁啊重嘅就用國安法事後， 係啊，重嘅可能有其他嘅罪名啦。所以我講咧就下個禮拜，其實我如果仲有得做嘅話咧，就都唔缺題材。咁正如我自己講，唔需要忌諱咧，就係、是如果封咗傳媒之後，係咪就咁喺呢一步停咗咧，就唔會噶啦。跟住仲有好多即係有啲其他嘅後續會過嚟。咁其中一個唔排除嘅就係、是、譬如佢真係可能即係、就是、對嗰個互聯網又做一定嘅審查啦。咁呢個審查嘅形式係究竟係以幾個特別嘅，即係比較出名或者比較係多人去睇嘅，定係還是係整體去做咧？呢、這個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好快會出現嗰個狀況嚟嘅嚇。咁呢一部分就答咗啦。咁第二個部分係咩咧？第二個部分就係張建宗嗰個情況啦。咁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對張建宗嗰個狀況咧就唔係太理解嘅，其實佢係一個相當之聰明嘅人嚟，因為佢今日第一樣嘢講咗就係我冇事嘅，我好健康。咁佢好健康嘅先唔係佢真係保大家平安，而係講俾你聽，如果我將來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話，一定唔係。 咁啊，佢喺任內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發過身體有 cancer， 係啦 ，cancer 照過 cancer， 咁但係佢 做過小手術冇事啦。 佢唔係 cancer 係腫瘤，真係唔好講到咁大鑊，就應該係鼻咽嗰度啊。咁但係佢好強調一樣嘢，講咗好幾次咧，就係佢咁耐冇請過假喎。佢咁耐咧，佢每一年的年假佢全部冇用到嘅，即係我唔知點計數啦，可能有冇轉翻錢啊，定點樣？ 香港法例冇得轉錢喎。 佢唔要啊，我就咩咁啊？咁咧就我呢一樣嘢，其實我要即係真係要即係覺得要講得清楚啲啦。即係大家對佢嚟講，尤其是譬如我哋呢個台咧，我哋有講，即係我亦都寫過即係好多篇文，我覺得係一個庸官嚟嘅。但係庸官唔代表佢蠢喎。是兩件事嚟嘅，因為有一句説話就是無災無難到公卿啊嘛。 係， 嗱佢都未算威嘅，阿李家超就威啦。李家超由省制做到政務司司長， 係嘛？好似係第一定第二個係冇學位嘅政務司長。 係啊，嚇。冇學位嗰個就係阿曾蔭權。 曾蔭權嗱，佢後面去再佢其實佢係 嗰啲唔算嘅嗱，從來我都唔算嘅。譬如阿777去過去過牛去過呢、這個應該係牛津啊嘛。嗰啲唔算嘅，因為嗰啲係補送啫嘛。即係你真係你 undergrad 最緊要，即係所有嘅名校，大家要記清楚，唔係計你呢、這個研究院，一定係計你本科。譬如你話我係呢個劍橋大學嘅博士生。唔威嘅，特別係而家呢個時候，因為好濫收嘅。但係咧，劍橋牛津嘅 undergrad，即係打木人可以入去嘅，或者係哈佛嘅 undergrad， 咁呢啲先係堅嘢嚟嘅。咁所以曾蔭權哥唔信，因為佢哈佛啊嘛。好啦，咁而家咧就張建宗呢度咧，你大家要分開講咧。其實咧，佢你睇到咧，即係呢啲AO 出身呢啲咧，即係佢真係扮豬食老虎啦，係咪啊？他一出嚟講第一樣嘢，我其實好健康嘅咁樣。咁佢第一樣嘢即係 我一定要強調多一次，就是他話俾你聽，佢如果將來有咩冬瓜豆腐嘅話咧，一定係俾人毒 Q 死佢嘅。 或者係其實暗示啦， 係啊， 唔係我唔係想我自己，我唔係想走嘅。 咁呢個唔使暗示添啊，即係戇居居咁樣，哎，我仲翻工㗎咁樣，咁啊好明顯就係即係佢而家係裝一副咁嘅樣出嚟。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喂，你辭咗職，唔係辭職嘅，俾人炒魷魚之後，你即刻去移民或者走，唉，大家唔好咁幼稚啦，佢走唔到嘅而家。阿鄭若驊想走啦，咪翻翻嚟咯，曾蔭權都走唔到嘅。而家好多，其實佢身邊可能已經有啲保鏢喺度噶啦，嚇、嗯，咁亦都即係佢亦都係好多嘢喺度，即係睇緊佢啦嚇。咁所以咧，佢講啲嘢就係要 make sure 佢自己係 safe 啦。啊，咁呢個係好有政治觸覺嘅。 嚇、 就唔係你戇居居咁，你跟住講，唉、哎，我同埋咧，佢跟住講咩？佢繼續服務香港啊，嚇、貢獻國家。佢繼續服務得到嘅話，即係換言之咧，其實佢如果有啲咩事嘅話咧，就一定唔係佢自愿嘅啦。或者佢上大灣區咁，呢、這個就一定唔係佢自愿的。 我諗都係會俾個即係全國政協啲位俾佢試下啦。 冇。嗱，呢個可以同你打到嘅，因為而家大家記住佢係被炒嘅。咁點解佢被炒呢？嗱，佢被炒呢個係可以好多個詮釋嘅。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有人想上位，咁咧就佢阻住地球轉咁，咁但係唔需要炒佢噶嘛。即係啊，喂，你都夠時候啦，你又病，不如你退休啦，咁樣俾個好啲嘅 package。好似頭先阿張三講啦。你好似阿六八九咁樣咯，喂，你唔好做啦，咁辛苦，係咪啊？你又要睇住個女咁樣。咁啊，譬如你做政協先啦，咪政協副主席先啦，係嘛？咁佢唔做咯。咁頭先你講話，俾個政協副主席去做咁啊。咁啊，我諗佢實力反應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明炒係炒 Q 你啊嘛。咁點解要炒佢咧？咁呢個就唔難理解啦，因為呢個係躺平主義者嚟噶嘛。躺平即係雖然一個我哋唔中意佢用嘅樣啦，即係用香港講或者叫佛系啦，或者 hea 啦，或者撇啦咁樣。咁佢撇成點樣？你呢半年有冇見過佢？講嗰啲好勁嘅嘢， 所以咧你見到咧，即係財名單好似係冇佢份噶嘛， 梗係冇佢份啦。嗱呢個就死罪嚟嘅，冇佢份呢個死罪嚟嘅，呢個係一定要炒掉你嘅，但係未必一定要咁炒法啊嘛。但係佢最堅一樣嘢就係咩咧？佢話呢個遼寧號咧出咗國家之外第一站就香港，咁唔知邊條友閃嬌佢啦，或者佢特登啦。 咁呢個咧， 我唔排除佢特登㗎，因為點解咧？喂，其實佢都搏炒㗎啦，條友係嘛？即係總之就係睇即係如果好嘅睇睇面面落台係嘛？其實你就見到嘅幾樣嘢就係佢基本上佢都唔好啊。跟住就即係有一日過一日啦。咁 其實我又由其實應該係由2019年咧，呢個省際協會咧， 係啦， 操上去見佢質問佢，而佢第二日道歉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之後咧，其實佢都好 hea 下噶啦。 佢唔止 hea， 佢可能係發緊脾氣添。即係，但係你話誒佢發脾氣唔係咁款喎，佢梗係唔係藍井嗰只款啦，大佬。佢呢啲 A.O. 精嚟噶嘛，大佬。所以你佢係庸官，甚至非常之庸嘅官。咁而家事實上，我有一次即係因為某啲原因，我做某議員助理，我就直接同佢對話過嘅。嚇，咁咧就我覺得可以話咁講啦，就係佢哋係即係唔係蠢人嚟嘅。但係佢係要喺呢種咁嘅體制入邊要生存咧，佢係要蠢嘅。但係去到一涉及嘅政治問題咧，其實佢哋係好清醒嘅。清醒嘅地方喺邊度咧？我喺呢個節目或者我自己寫嗰時，我寫講好多次啦。你做 A.O. 直政務官，即係如果喺港英個年代咁，其實你係點樣咧？好啊，咁上面有嘢落嚟，咁有 order 落嚟，我哋咪做咯。甚至有啲人做得好用，即係好落力添。咁冇嘢嘅就第一樣嘢就係、是。千祈唔好孭鑊咯，其實呢個係阿許仕仁嘅金句嚟噶嘛，千祈唔好孭鑊， 亦都唔好出頭， 亦都冇出頭。咁慢慢你磨咧，磨得十零廿年咧，就有個即係比較好啲嘅位嚟。如果你好彩嘅，就可能做到呢啲即係司長啊、成啊咁樣嚇。咁但係第一個即係個 bottom line 就一定唔好即係做大嘅錯事。咁至於話貪污啊、熟職嗰啲又唔輪到佢啦，因為嗰啲要好大嘅。即係好有氣魄，好有野心人先去做噶嘛。咁佢呢啲係典型嘅香港嘅 A.O. 嘅官僚嚟噶嘛。咁以前就係好似教書咁樣，我每一年就教整夠 quota， 我年有即係有起薪點嘅間。喂，你而家唔係喎，而家以前打開一二五雞，而家倒手指倒命。 即係你好似喺中國入邊嗰啲官咁，呢兩三年咧，你睇下死咗幾多人，病死嘅， 自殺啦， 自殺死嘅，意外死嘅幾多人 ？A.O. 唔係玩開呢只噶嘛，你係啲即係上咗頭啦，同埋已經係即係轉咗型嘅人咧。才可以做到而家呢啲位嘅。如果唔係咧，你一定係個喂大佬，去到某一個層次就要停噶啦。如果唔係，喂，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我做到咁用，我俾美國佬制裁，值唔值得先？唔值得噶嘛，係咪啊？我鬥你幾千人工啫，大佬，我同你賣命。喂，就算你俾1000萬一年，我條命都唔止噶嘛。即係佢哋係呢種嚟嘅，即係佢睇得好清楚。咁其他冇辦法，有啲譬如話係冇計嘅，因為上咗拆船。冇退路嘅，咁冇計啦。咁但係呢啲唔係啊嘛，咁佢咪跟住好似2019年之後咁樣咯，係咪啊？咁所以大家就唔好話啊，佢點，其實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即係我諗佢嗰個態度好簡單啫，就係話第一樣嘢保住條命先，係嘛？唔出聲，係嘛？不過佢應該知道好多嘢，知道好多嘢唔等於佢知道全部嘢。他知道很多嘢，但係知道很多嘢嗰啲咧，佢係唔會講嘅，因為講咗冇命。OK， 咁所以咧，你大家睇到咧，其實大家要 appreciate 佢啊，即係嚇佢可以頂到今日嚇，即係冇美國佬制裁，只不過俾人炒魷係咪啊？炒魷可能佢份長糧都仲有嘅。 去公務員嗰份長糧一定有啦， 一定有嘅，冇事嘅。 咁而家司長呢部分嚟講咧，因為而家佢係政府終止合約啊嘛，咁一定係 合約嚟啊，佢嗰合約嚟噶嘛， 一定係補足俾佢嘅。 唔係嗰啲炒啊，嗰啲好少啫，嗰啲好少啫。而家佢自己有翻咁上下噶嘛，我哋講明啦，佢炒樓王嚟噶嘛，係咪啊？好啦，咁呢一 part 完咗啦喎，咁呢一 part 完咗之後，即係到核心個問題啦，就係頭先我喺麥之前，我同阿張生討論過，就係呢件事嘅緣起係咩啊？係要炒張建宗啊，定還是因為要？捧另外一個人上去，例如是不是要捧李家超上去呢？如果你捧李家超上去，你要看得他的 profile、李家超在2012年之前都是英國人來的、他的老婆和 仔女 都是英籍的、你信不信得他過呢？你可以搏的，林鄭月娥也 是,、但我覺得呢就林鄭月娥嗰個咧，即係777咧，其實就可一不可再嘅。其實跟住落嚟咧，就即係應該係揾一個，因為你唔想搞咁多嘢啊！你唔通到即係咁上下，你又趯走啊李家超，跟住再捧另外上去，唔係個個制嘅大佬而家，真係係嘛？你真係即係好坦白講啊！張建宗已經唔夠 quality 做呢個位噶啦啊！李家超更加不可能啦！你話李德權啊、曾國衛嗰啲，即係全部都即係唔係嗰皮嚟噶嘛、所以咧就即係係問水嘅嚇、出嚟嗰個即係無論邊一方面，無論能力啊、資歷啊，即係嗰個形象方面都唔掂嘅。但係而家唔掂歸唔掂，因為而家冇所謂掂唔掂。嗱、呢個問題咧就係、我同而家嗰個主流講法，我有少少距離嘅，因為今日都講話咧就係、呢個係一個 police state 啦。咁連麥美娟啊，即係呢個立法會嘅一位議員，佢都講，佢用英文講添。呢個唔係一件壞事嚟噶嘛。咁跟住佢又犯咗個少少嘅英文錯誤啦，就係、the emphasis on security。emphasize on security。emphasize 係一個動詞，一個 verb。跟住 on security。咁其實係一個好典型香港人講英文嘅錯誤嚟嘅。我只可以講就 put the emphasis on security， 即係 emphasis 呢個字係一個 noun， 係一個名詞，跟住 put it on security。但係如果我講 emphasize security 咧，我就只能夠話 emphasize security。咁所以咧，如果唔識講英文嘅話，講到英文唔好嘅話，就倒不如唔好講英文，就講翻廣東話，等人哋同你翻譯，咁咪好啲咯，係咪啊 ？OK。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police state 呢個問題啦。咁呢個而家係主流嘅講法，99%咧，因為連日本嗰邊都咁講法。咁但係我有少少唔同意嘅，唔同意嘅意思就係話，因為佢後邊有一個 implications， 即係有一個暗示就係話咧，而家係警察治港。但係我話咩唔係警察治港，我警察邊有邊個咁嘅能力治港啫？如果你改咗而家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個字呢、這個用法。 你講係香港直轄市，咁所有嘢就好清晰噶啦。因為揸旗嗰個亦都唔係777，因為如果呢個係香港特直轄市嘅話咧，真正揸旗叫做真係喺呢個咁嘅範圍入邊要孭飛過咧，就叫黨委書記。即係如果用翻佢哋嗰個術語，就市委書記。咁而家市委書記唔係777喎，係咪啊？亦都唔輪到777喎，因為佢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噶嘛。跟住落嚟嗰啲其實就係要即係新香港人啊嘛，或者係即係由呢個北京直接係指令來嘅吧。嗰班人先聽得明上面講啲咩嘢啊嘛。咁所以咧，對呢個講法咧，我係同意就係話咧，佢係有嗰個 police state 嗰個氣氛或者個效果，就係、是、可能你講嘅説話嚇，而家我講呢個嘢話，即係香港係 police state， 咁可能已經觸犯咗國安法啦。或者我哋頭先唔覺意講呢、這個，即係林鄭月娥，我哋用777形容佢，可能你已經中咗招啦咁樣。咁呢個就 police state， 但係呢個唔代表即係呢個地方係由呢班警察去管治喎，因為實際上佢哋冇呢個能力喎。咁阿張三就有個睇法，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就係要係捧阿鄧炳強啊。 係，咁因為我嘅就睇法就係、是要去組一個保安司，統籌所有依個香港嘅國安各方面嘅嘢。咁要褪個位出嚟俾佢。咁但係佢要做保安司嘅時候，李家超會點安置咧？ 咁我唯有再上升佢咯。咁你同我講就唔同嘅。嗱、我覺得成件事個元氣咧就係咩咧？係阿張建宗。佢 hea， 佢唔肯孭飛，因為所謂孭飛嘅意思就係話，而家譬如我要即係出嚟去呢個懟冧呢個一傳媒，咁唔可以阿李家超噶嘛？喂，咁阿李家超咪孭曬飛係咪？應該係集體即係成班人湧曬出嚟噶嘛？即係好似即係最初嗰時即係。2019年嗰時咁啊，成班湧曬出嚟噶嘛，但你唔係喎，見阿張建宗越走越縮， 因為 走越 你政務司以依個政制嚟講咧，係百即係百官之長。 佢睇曬所有嘢噶嘛， 即係除咗財政司之外， 係啊， 財政同埋依個律政之外，其實全部睇曬嘅。 嗱，咁呢個問題要講埋波叔啦。嗱，波叔冇俾制裁噶嘛，咁但係波叔唔提，波叔係技術官僚，技術官僚你唔喐得嘅大佬，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成件事即係。喂，講真的，呢啲就係即係真真正嘅最危險嘅地方嚟嘅，就係個金融啦。係一個係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實際上都未係，係金管局。金管局嗰啲就係你可以唔搞呢啲，因為你技術官僚嚟嘅，即係你可以唔搞，你可以唔搞。但係金管局都有出聲啦，金管局都有講撐打疫苗㗎，係咪啊？嗰啲就唔關事。但係你叫金管局走出嚟國安法啦，咁佢講一兩次就 OK 嘅。咁但係你叫佢長期講啲，佢唔係玩腳，佢唔係玩慣呢只噶嘛，佢係玩大啲。咁但係你政務司唔係喎，政務司你隱形喎，大佬而家係咪啊？咁呢個就係喺佢 隱形，可能係亦都有人唔想佢出嚟啦。 嗱，你可以咁講係咪啊？但係起碼你要主動少少啊，即係你要同黨交心先得噶。喂，我想㗎，你俾機會我啦，咁樣佢應該好勇咁出嚟噶嘛，即係90分咯。100分都唔會講啦， 不過好似你講佢啲傳統嘅即 係 A.O. 佢唔好，佢哋唔玩呢只嘅，佢哋唔玩呢只。喂，大佬，真係喂你，我收你幾多錢一個月啫？佢自己成幾層，即係成十幾層樓啦，係咪啊？咁犯乜著？佢玩呢啲啊嘛？喂，仲要去美國旅行啊嘛？如果有機會嘅話，咁而家梗係冇啦。OK， 咁但係喂，你話賭命喎，大佬梗係唔制啦，係咪？嗱，即係賭命嘅意思係咩咧？佢話舉例，如果成個政治氣氛改咗，咁你而家去到最盡嗰班點先？係嘛？即係你都會諗呢個問題。你雖然口唔講嘅，但係心裏邊你夜晚發夢，你會諗呢樣嘢噶嘛？喂，將來唔係咁點算先係嘛？去邊度匿先係嘛？大灣區都走唔到，點算先？咁佢哋有諗呢啲嘢噶嘛？佢哋雖然唔講嚟啫，所以唔係蠢人嚟噶。咁嗱，頭先你個即係我同阿張生討論嗰個問題就係話個元氣係咩咧？就係話喂，其實我係要捧阿鄧炳強上去啊！定係還是我要捧下李家超啊？定係還是我要掟走佢咧？咁要捧下李家超，我覺得唔係嘅。 我相信都絕對唔會。 唔會啊！即係所以而家有人講話李家超係下一任嘅特首，我高度懷疑呢樣嘢。事實上亦都唔需要用咁嘅 timing 去做呢樣嘢。佢可以等佢穩穩陣陣先咯。喂，如果捧你做特首，其實一樣嘢好簡單啫嘛。今日所有嘢俾曬一個臭人做 write off 佢。跟住下一個上台。你記唔記得二八事件係點啊？二八事件落手個係陳儀啊嘛。陳宇跟住點啊？ 槍斃。 逼裝係槍斃， 但係另外用另外嘅， 因為佢投共 係啦， 係嘛？咁成件事咪好處理咯。嗯、喂，咁將跟住二百都唔關我事，唔係我對立你噶嘛？咁、嗯、其實而家呢個狀態，就算林鄭月娥自己喺心裏邊都諗緊呢樣嘢喎，佢唔講，即係佢唔可以好似我咁講出嚟，但係佢心裏邊都諗緊呢樣嘢。喂，2019年到今日發生事，可能喺出年。甚至今年年尾，跟住就講啦，2019年要去做呢個逃犯修訂條例，完全係北京冇咁嘅諗法，就係、是、你林鄭月娥自己無厘頭整出嚟。 嗯， 呢句説話不一定要由北京講，但係可以由下一任嘅特首去講，係咪啊？ 其實而家社會上好多人都咁講，包括我在內。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李家超咁，佢其實咪將呢件事一路 carry 落去咯。嗯，咁我當然唔可以話即係好隻膽拎住咁講，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唔係一個理性嘅情況嚟噶嘛，可能佢真係每一任入手都要孭翻呢個包袱， 嗯、 可以係咁樣嘅。但係如果理性少少，其實就係、是、即係我一定要揾一個時間去 cut， 即係 write off 呢單嘢嘛。嗱、 嗯， 跟住阿林七佢落咗台之後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冇人住劏房噶啦，人人都有屋住嘅，一人派一皮嘢一個俾你咁樣。咁大家 happy 咯，係咪？咁可以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你擺李家超落去，跟住鄧炳強上去，咁呢件事咪即係一路 roll 咯，一路 roll 落去咯。咁嗱，有啲人就差人同我啦，咁 roll 係點啫？屌又係咁啊！我同意呢樣嘢嘅，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最理性嘅處理方法嚟噶嘛 ？OK， 咁所以咧，頭先即係阿張生同我都有一個共，即、就、係、是、一個共鳴咧，就係話唔係即係以阿李家超作一個起點。 嗯， 但如果你話係咪鄧炳強上去咧，咁呢個就真係睇睇個 profile 點樣啦，係嘛？即係譬如話佢係咪由 day one 開始，其實係一個即係已經係北京喺度培養緊、groom 緊嘅人。咁呢個我而家唔敢講啦。 我相信就應該啦，即係 因為佢87年嘅，佢87年嘅。係 啦，咁我相信咧，即係而家佢即係都係着眼於保安司，即係喺未來一年啊，即係阿林鄭依一個任期之內去搞掂曬啲嘢，又唔好留啲蘇州市俾下一任啦。 係啊，即係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不要再留啲蘇州市喺度啦。嗱、你23條搞埋啦，國安法搞埋啦， 就算冇23條都好，你就要拉嗰班人就搞掂曬佢先， 搞掂曬先， 就社會上冇曬其他責任啦。 咁跟住咧就即係好多嘢，譬如話佢哋而家講緊啦，譬如話改善民生啊嗰啲嘢，咁當然嗰啲嘢就冇可能啊，但係佢起碼都可能做一啲嘅門面功夫啊嘛，係咪啊？咁跟住下一任上嚟嘅時候，咁啊當即係呢個係前一階段即係香港嘅歷史咯，啊咁跟住大家就向前看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林鄭啊李家超會問一個問題，咁你唔會當阿 condom 先啊？如果當 在即係中共的政制之下咧，冇任何一個人有資格有係可以講呢一句説話 嘅。咁所以咪我哋講咯，由我哋去代為去發出佢個心聲咯。不過係唔值得嘅呢班，我都唔敢講，我都唔想用呢個人呢個字啊。咁但係成件事其實就我總結咧就呢、這個唔係一件，即係呢件係發生緊嘅事嚟嘅。而在呢幾日未來呢幾日即係到下個禮拜四五咧，呢件事真正嗰個 impact， 真正要就應該係出現㗎啦咁樣。咁有啲人就哇，即係報道好大啦，又話咩打仗啊成，咁呢個係一個戰線咯。咁唔係嘅，因為嗰、那個唔輪到香港話事嘅，嗰、那個係即係如果你睇翻所有，如果係有關乎戰爭嘅咧，佢第一樣嘢喺共產黨嚟講係要做呢個意識形態工作。佢會首先有一定好強嘅輿論嘅鋪排，即係點解我哋要做呢件事嚇？講大輪立佢先真係去做， 亦都唔好將香港睇得咁大。 係啊，係大佬，即係點解？即係點解講到咁自己咁重要啫？真係，其實我哋係一個歷史嘅微塵嚟嘅啫，係咪啊嚇？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就講少少一啲重要嘅嘢啦。因為今日咧，即係正如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咧，就係阿張生都會花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去講緬甸啦。咁我其實去到呢度，我要解釋一下，即係點解要做到呢一度？我哋連做咗幾個月啦，我哋都係去講呢個緬甸呢個問題咧咁樣。咁阿張生蘋果日報最 last 嗰日嗰個網站有冇講緬甸？ 有嘅。咁就去喺即係喺星期三晚咧，咁佢嗰個網上嘅 網上新聞咧，就係、是、有依、這個係有刊登依個緬甸嘅一個消息，就係、是、我喺五月份講過嘅個節目就話探討境外投資在緬甸的項目，咁佢亦都係同我一樣啦，就是、針對香港的公司。嗱，咁我咧就係、是、針對係中資，包括香港公司。咁而蘋果咧就係、是、針對香港的公司，有幾多有咩公司喺嗰度投資嘅。咁但係咧可能因為佢嗰個最終章嘅版面所限啦，所以最後尾咧係印刷品印刷嗰個咧係冇出到呢段新聞嘅，但係網上有出到嘅。 印刷版就唔同嘅，因為如果你有睇個印刷版，基本上係講成那個印刷版是講蘋果的嘛，即係佢講蘋果呢。 即係如果相信，如果不是話佢係最終章的話咧，依段新聞緬甸依段咧，佢其實一路做一個系列做落去嘅，我相信 係。係啊，佢會做落去的。咁蘋果就即係當然佢係淨係講佢自己好嗰邊啦，咁有啲唔好嗰啲佢就唔提啦。不過呢啲我哋唔需要今日去再去踩呢個一傳媒啦，佢哋已經係即係受到。即係佢哋已經係相當之慘噶啦。咁至於緬甸嗰個點解我好堅持去講咧，就係、是我好想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就係、是、當你遇到一個暴政嘅時候，每一個地方佢嘅人佢有唔同嘅反應喺度。有啲就逆來順受啦，即係特別係亞洲區啊，即係東亞區啊。原因好複雜，其中係呢個意識形態原因，因為儒家思想從來都是被這種這樣的灌輸，就是你首先是要完成了你作為一個即是子民，即是總之你是處於那個要是 被統治者 或者你是處於那個階級的即是那個階層的下面，因為他有幾個倫常，譬如父子 君臣 夫婦啦，係嘛？即係如果你係處於下邊嗰橛嘅時候，你首先要做一樣嘢，就係你要完成咗你對呢、這個你上邊嗰個階層嘅責任先。就唔係講緊上邊嗰個階層對下邊嗰個階層嘅責任，呢個係儒家即係傳統上嗰、那個即係基本嗰、那個嗰、那個倫理思考嚟噶嘛。所以佢咪講要，個皇帝係唔好，咁但係我哋唔應該去反對佢，應該就係、是。即係去盡量。 首先，依個唔係孔孟之道啊，孔子唔係，唔係孟子唔係。 孟子唔係咁講嘅嚇， 孟子唔係咁講嘅。 就呢個問臣問呢個即係唔問子一諸一 獨夫 一獨夫呢個講緊呢個紂王啊嘛，係嘛？ 民 為君，民 為重， 民為貴 嚇。 社稷次之，君為輕。係啦，咁佢個講法唔係咁，但係傳統嘅一路喺呢個漢朝。以來那個就 抽取適合統治者的部分， 那個部分就稱之為儒家咁樣。咁但係你諗一樣嘢，緬甸都受儒家影響喎。 咁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唔係㗎，你中國文化一邊都有影響㗎。 好少嘅其實。 係啊，但係主要佢受印度影響嘛。但係印度都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嚟㗎嘛。咁點解佢哋今日會肯用咁嘅方法？ 因為緬甸其實是一個獨立文化嚟嘅，咁佢當然有受，即係只可以講係受印度教或者係佛教嘅影響嘅文化影響，係咁即係但係印度嗰個文化影響咧，其實咧就唔係太深嘅。 即係佢係一個獨立嘅文化嘅圈嚟嘅，係嘛嚇 ？OK， 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我哋去諗個問題就係、是，譬如我哋用呢個問題去思考翻自己咯。譬如話，我哋遇到一個咁嘅狀況嘅時候，我哋嗰個反應係點樣咧？咁樣，咁即係你用呢個諗法嘅時候，其實你就會知道自己即係去面對呢個問題的時候，有啲乜嘢角度你諗，即係諗少咗咯。我就希望，即係點解我哋喺度去講呢個緬甸嘅時候，就希望大家去諗翻自身嗰個情況咯。好啦，咁我哋而家翻嚟講嗰少少國際新聞咧，就跟住咧就阿張生講呢個緬甸嗰個即係最新嘅局勢啊。